说是有益于孩子平安长大。珍儿寻思有理，因那些农家孩子也常被父母称什么猫啊狗的，就因为猫狗易于养育，将你养育成人是太后之托付，也是珍儿心中仅存的愿望。但是你看这院落，这房子，这饮食，同黎民百姓无异，往昔的日子恐怕一去不复返了。珍儿请求今后你我独处时，允许我直接称你的名字可好？朱见深不加思索地回应道，你叫我见深也好，猪儿狗儿都可以。景泰三年六月初，万珍儿带朱见深出宫已经一个月了。早晨，朱见深坐在正房明间的那张旧椅子上，万珍儿在给他梳头，内院有敲门声传来。万珍儿对朱见深道，哦，你别动啊，珍儿去看看。出到院内，万珍儿只听前院守卫的中官说，万姑娘，你家里来人了。万珍儿拨开门栓，将门慢慢打开，门前站着一位晒得黝黑40多岁的男子，他面相端正，看上去颇为老实厚道，一身民间士庶打扮，头戴黑色东披巾，身穿半旧的青色蓝圆行衣，脚踏青鞋，手上挽着一个包袱。万珍儿愣了一下，惊讶地叫道，爹爹。原来站在门外的是万珍儿的父亲万贵，看上去是刚从霸县家中赶过来。万贵迈进门便欣喜道，女儿。万珍儿拴好门，携着父亲穿过院子进到房间。朱见深一动不动，瞪大眼睛望着他们。万珍儿对万贵道，爹爹请坐，受女儿一拜。万贵连忙一把拉住他说，哎，不必不必，这位想必就是夷王咯。万珍儿对欲行大礼的父亲道，啊，爹爹，他小不惯受生人礼，免了吧。随后万珍儿转过头对朱见深说，啊，这位是珍儿的爹爹，来看望珍儿的。朱见深从椅子上溜下来，微微欠了一下身子之后，立即跑到珍儿身边拉住他的手。万珍儿和万贵落座，朱见深抱着珍儿的腿。万珍儿问道，上次孙太后恩准女儿出东华门与父亲一见，转眼已是5年，母亲弟弟可都好？ 托女儿的福，全家已见安定，在霸州城新安镇龙泉寺东头修建茅屋数间，我和你两个弟弟开荒地10余亩，你母亲在家饲养家畜，粗茶淡饭，却也其乐融融，安居乐业之余，我们分外想念女儿啊。 万珍儿低下头说，女儿也常常思念家人， 此前怎样思念也属无奈，按咱大明规矩，一旦进宫再也没得返家的喽。 万贵停了停，继续说， 今日听闻宫中有变，女儿已出宫，因此。 万贵瞟了一眼朱见深，放低声音说， 我和你母亲商量，